我是真的真的好爱你。 心要慢慢累积，由不得让我放肆任性，怎么我循规蹈矩拼了命付出，你没有回应。听说感情难免力不从心，一句却不见踪影，你给的眼神好比大热天里一道冷空气。我是真的真的真的很爱你，以为付出就非得有意义，你给的难题我不曾逃避，谁叫我已爱你真心，总有一天可以用力紧紧抱住你，毕竟继续的呼吸也要有点目的，一生的伤痛委屈的痕迹在你防备的眼睛里都是你。听说感情难免力不从心，一句却不见踪影，你给的眼神好比大热天里一道冷空气。我是真的真的真的就非得有意义，一生的伤痛委屈的痕迹